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University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I don't know, sir. The agent got a telegram, and it just said he is coming. He gave the time of the train. Who the hell is he? I don't know, sir. Some men change their times. One man changed the world for all time. My name is Gandhi, Mohandas K. Gandhi. Well, whoever you are, we don't want you here. I suggest you get back on that train before it leaves. They seem to want me. Columbia Pictures presents a Richard Attenborough film, Gandhi. 100,000 Englishmen simply cannot control 350 million Indians if those Indians refuse to cooperate. The story of one man whose voice spoke out for millions. To gain independence...We must prove worthy of it. From his humble beginnings. You're an ambitious man, Mr. Gandhi. I hope not. To his ultimate triumph. He was the conscience of all mankind. Where there's injustice, I've always believed in fighting. I will fast as a penance for my part in arousing such emotions, and I will not stop until they stop. His torment ended a nation's suffering. I remember that all through history, the way of truth and love has always won. His greatest weapon was peace. In this cause, I too am prepared to die.There is no cause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kill. I want to change their minds, not kill them for weaknesses we all possess. We're required to stop it, and stop it we will. If you take my husband, I intend to speak in his place. I want to document coldly, rationally, what is being done here. I believe non-cooperation with evil is a duty, and that British rule of India is evil. Nevertheless, it is my duty to sentence you to 6 years in prison. Since your arrest, the riots have hardly stopped. If we obtain our freedom by murder and bloodshed, I want no part of it. It went on and on into the night.Whatever moral ascendancy the West held was lost here today. Poverty is the worst form of violence. But do you really believe you could use non-violence against someone like Hitler? What you cannot do is accept injustice from Hitler or anyone. You must make the injustice visible. Gandhi. They're calling you Mahatma.Great soul. Starring Martin Sheen. What if they don't arrest you? What if they don't react at all? Something for your notebook. The function of a civil resistor is to provoke response. Sir John Gielgud. Mr. Gandhi will find it takes a great deal more than a pinch of sal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Edward Fox. My intention was to inflict a lesson that would have an impact throughout all India. Ian Charlson. What Mr. Gandhi has forced us to do... is ask questions about ourselves. Candace Bergen. You're a temptress. Just an admirer. Nothing's more dangerous. Trevor Howard, John Mills, Rohini Hatangadi, and introducing Ben Kingsley as Mohandas Gandhi. I am a Muslim, and a Hindu, and a Christian, and a Jew, and so are all of you. He offered the world a way out of madness. Men honored him. Women loved him. An empire feared him. A nation worshipped him. Long live Mahatma Gandhi! Albert Einstein said, 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 Gandhi, a world event. 政治理論基礎課程第75集，咁就我諗今集都好多人都知道我哋想講咩，就係講甘地嚇。咁啊，講到甘地咧，其實就同我哋而家身處嗰個處境咧，有極大極大嘅一個啟發嘅嚇。咁至於有咩啟發，我相信大家知啦。應該我哋會詳細講講。咁但係第一樣嘢就我哋由今集開始到未來呢幾集咧，所講嘅主角咧，都是全部被暗殺 致死的。咁、有大部分鼓吹非暴力，咁但有人鼓吹非暴力都是同係死於喺槍下㗎啦。咁佢每一個死個個別嘅原因，但係呢你如果你問我就係、是、嗰、那個原各個嘅原因可唔可以歸納成一個概括性嘅原因呢，咁我只話聽我唔知道、各有個人個原因死，即係死於暴力之下。咁、但係有鼓吹非暴力嘅，有鼓吹暴力嘅，都係同一個命運嚇。咁、今日講呢個題目咧，第一部分咧，其實就要解釋一下點解會咁講法。因為咧，如果一般如果講到甘地咧，我諗都離不開歌功頌德啦。啊，譬如類似呢本就比較甘地同埋馬丁路德金咁嚇。咁我都睇，即係睇差唔多睇曬咁就係嘅嚇。 其實多少少都因為啊呢一個非暴力運動喺成個即係我哋嘅文明入邊越嚟越即係擺咗一個最崇高嘅位置咁樣啦。 一個道德高地嚟嘅嚇，咁即係呢個原因，我諗亦都不太難明白啦。第一樣嘢就係佢俾咗人個精神感召。咁我睇甘地嘅传记咧，我系感觉到呢样嘢嘅，而且好强烈感觉到，甚至马丁路德金都系，因为你要睇佢嗰个政治嘅历程咧，去到尾咧，其实系唔怕死嘅已经，即系我谂佢嗰个，即系有啲有啲讲话，甚至话佢最后嗰个暗杀佢自己有预感吓吓，咁、无论个言即系言行咧，本身咧都。真係俾到人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感覺，就係喺佢哋嗰啲情況之下，佢哋做嗰個非暴力嘅運動咧，係真係能夠感召到好多人去跟佢哋去做呢樣嘢嚇。咁、但係當然啦，佢死咗之後，呢、這個局面咧維持得到咧，大家喺歷史上已經見到啦。而下一集我哋就會詳細講講，即係講到譬如話印度嘅種姓嘅問題嚇，譬如有漸民呢、這個。即係同個成個民主制度，佢哋點樣去即係出現一個衝突，以至到而家都仲存在一個問題，就係、是分裂成為印度、巴基斯坦啊，後來仲有呢個東巴基斯坦或者 孟加拉， 而家孟加拉。咁究竟嗰、那個原因或者嗰個責任係誰負咧？咁樣我諗今日到今日都即係仲可以講下眾說紛雲啦。咁我哋下一集我哋去探討呢個問題，即、就、係、是、個角度就係、是。即係佢甘地宣揚呢個和平和，即係呢個非理性嘅公民抗命。佢究竟佢做唔做到佢希望做到嗰樣嘢嚇？咁、我今日揀呢個角度本身咧，就其實就比較特別啲嘅。我就希望咧用呢個角度咧去平衡翻頭先我哋講個歌功頌德個問題。咁嗰、那個焦點喺邊度咧？焦點咧就喺呢個1939年嘅時候咧。就甘地寫一封信俾希特拉嚇，咁、咧就嗰、那個封信嘅抬頭咧就係、是、親愛的朋友嚇，咁呢封信本身咧係其實係到咗近年咧先至去確認呢封信係即係出現，即、就、係、是、肯定係甘地寫嘅嚇。嗰、具體日子就係1939年嘅11月。應該如果冇睇錯，應該係7號啦嚇。個日子都係大概離不開1939年嘅嚇。 咁咧就可能有錯，但係 anyway 嗰個日即係年份就係1939年。 基本上即係歐戰都開始嗰個 打㗎啦，開始打㗎啦嚇。咁呢個咧佢信嘅內容咧，麻煩嗰、那個叫做係啦，就係、是、呢封信。你未必睇到那個內容，但係嗰個基本上就係咧，當其時打仗嘅時候咧，甘地就向希特拉訴諸呢個人性。咁咧就。他開頭第一個就是 Friends have been urging me to write to you for the sake of humanity。 但是他跟著說就說他一直都覺得不適合，但是現在他覺得不行了，他一定要寫出來，就是說希望他以這個人性為重，就是不要將人類就將他翻翻去呢、這個即係野蠻嘅局面咁樣嚇，咁封信好短嘅，其實就即係只不過訴諸一個，又我哋上一集講嗰個良心嘅問題。 係 好啦，咁繼續得噶啦，我哋可以翻去整佢。咁呢封信咧，嗰、那個命運如何咧？嗰、那個封信咧就冇去到俾希特拉度。咁原因係當其時咧。是英國人咧就扣起咗呢封信嚇，咁扣起個原因，我相信有好多考慮嘅，就係、是、喂，如果封信真係嚇，即、啊、係、就是、做到嘢咁樣，可能都即係唔使打歐戰，唔使即係喺歐洲嗰個戰場唔使打咁慘烈啦，或者甚至猶太人個命運會唔會改變咧咁。咁當其時，我相信英國人係用好現實嘅態度，就係呢封信咧去到希特拉度咧，係只會成為希特拉嘅一個宣傳工具，一個。即係政治嘅手腕嚇，咁、如果即係呢封信咧落喺希特拉度嘅時候咧，係出現咗一個更加惡劣嘅影響咧，咁英國人咧就覺得即係倒不如就扣起咗咁樣啦嚇。咁、扣起咗之後咧，其實呢封信咧又冇乜點即係被後世嘅歷史學家再去用嘅嚇。咁、但係咧到近年咧就確認咗呢封信就真係的而且確係出自。即係甘地嘅手筆，咁下邊有個簽名喺度嚇。咁呢封信咧，點解我攞嚟做呢個討論嘅？即係講甘地嘅開頭咧，就係咧因為我哋而家都考論嘅一個問題，我哋面對一個問題，或者我哋討論嘅，即係一個辯論嘅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今日我哋香港爭取民主，如果我哋用一個即係甘地式嘅非暴力嘅公民抗命。我哋究竟係面對緊一個乜嘢嘅談判嘅對手？呢個對手係一個正常嘅對手啊，例如好英國人咁樣啊，定係還是佢係一個類似希特拉咁嘅物體，係嘛？咁我諗呢個問題本身咧，其實係係永恆嘅嚇。你每一次譬如遇到類似嘅情況，咁大家都會問一個同一個問題。究竟你個對手有冇一個道德嘅底線嚇？咁、當然你唔會懷疑自己有冇道德底線啦。就正如我哋上次講個良心問題，我同你講得好清楚，我哋覺得係有世界呢、這個世界上有良心呢件事。 係啊，或者用一個即係現實啲嘅角度去睇啊，即係而家我哋好多時會高舉呢一個非暴力作為最高嘅呢一個咁嘅原則嚟去指導住我哋點樣去進行抗爭嚇。咁、我哋甚至乎會認為呢一種咁樣嘅非暴力抗爭係無堅不摧嘅，係掂嘅。咁、但係你要去做正義，你一定要問一個問題啦、如果佢面對緊一個好似希特拉咁嘅對手嘅時候，咁係點嘅咧個結局？ 個結局如何？咁喺歷史上我哋揾到啦，就係、是猶太人喺呢個第二次大戰嗰時嗰、那個即係、大屠殺嘅情況咁樣嚇。咁如果你話去到套用翻喺呢個中共嘅政權咁樣，咁六四事件已經俾提過一次啦嚇。 甚至乎就係話真係咁樣發生咗之後，係唔係將我哋可以去導向即係最後勝利咧咁樣嚇？呢即係一個現實啲嘅考慮就會咁諗。 咁但係甘地就好 stubborn 嘅，甘地就係好堅持呢樣嘢。佢我諗下一集我哋好詳細討論嘅就係佢對人性有一個。好強烈嘅睇法就係、是人係基本上係可以，你可以說服到佢係向善嘅啊。咁呢個同所有即係所謂 universal 嘅命題啊，所謂 universal 係咩意思啊？就係、是。 一個普適、 普世、普世通用嘅一個嘅所謂睇法咧。就係、是、你只要錯一次，其實就成個錯曬。就正如我哋以前講個科學嘅方法，就係、是、你如果你話天鵝係白色嘅，咁後邊 潛台詞就係跟住講話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嘅。咁、但係只要你揾到一個係黑天鵝係黑色嘅時候咧，基本上呢個就 係啦係啦。即係你認為呢個非暴力抗爭有咁大嘅力量嘅話，如果萬一佢真係可以都係俾暴力打到嘅話，咁、你係一個好大嘅信仰動搖嚟㗎嘛？係 啊，後面嗰、那個即係付出的代價就不是科學，不知科學，因為科學你找到一隻不是，你就只可以說不是。但是如果非暴力抗爭一次不是，那班人是要付出代價的，即是付出代價就是那班要去驗證這件事的人的， 甚至乎說整個那個民族去一起去承擔的後果都不奇 怪。於是乎呢，這個就構成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的理論問題了，就是如果甘地去認為所有人無論你別佢覺得係你大家覺得佢係點邪惡都好，其實你可以說服到佢嘅咁樣嚇。咁放喺印度度，我哋唔需要質疑呢樣嘢，因為你睇到佢行出嚟，佢係真係相信呢樣嘢。不過如果呢樣嘢本身係你作為一個放之四海皆準、放之朝晚不變嘅一個普世嘅睇法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順利就係、是。跟住去問，如果呢樣嘢呢個睇法放喺其他國家或者放喺其他嘅時代，咁佢會出現一個乜嘢嘅效果咧？咁樣，咁呢一個呢封信或者希即係甘地對猶太人喺歐洲嗰個命運咧，就構成咗一個好好嘅開始。嚇、講印度冇得同你拗啦，因為佢做咗。真係咁，如果喺歐洲嘅情況如何咧？咁樣，咁呢個事實上咧，係喺甘地入邊咧，係一個構成一個相當之富爭議嘅一個話題。就是涉及到猶太人的問題、猶太人如果面對同一個、命運、他們要、爭取自己的權益，他的對手是這樣的時候，那甘地又怎麼看這件事呢？首先這封信就是他、想說服希特拉，就是想訴諸希特拉的良知樣、希特拉的答案大概跟周偉雄一樣、你又有你的良知，我又有我良知，這個世界、 良心究竟是什麼呢？甚至乎有人說我沒有良心、 那個我相信希特拉都會這樣答的、但是呢去到具體的情況，因為1939年呢、其實這個對甘地是不 fair 的，不公平的，因為當時、大家都不知道希特拉將會做什麼事，甚至英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但去到知的時候呢，甘地是做什麼呢？其實我們引述這一本、相當著名的甘地傳 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這個作者就是 Louis Fisher、本書你不需要理，但裡面有一個、引述甘地去講的呢，大家就真的要記一記這樣、他這裡就是、原書的433頁，我讀一讀給大家。The calculated violence of Hitler may even result in the general massacre of the Jews by way of his first answer to the declaration of such hostilities. But if the Jewish mind could be prepared for voluntary sacrifice, even the massacre I have imagined could be turned into a days of thanksgiving that Jehovah has wrought deliverance of the race even at the hands of the tyrant. For to the God-fearing,Death has no terror. The Jews of Germany can offer satyagraha under infinitely better auspices than the Indians of South Africa.、一聽呢，這個呢我想就引起很多猶太人的反感。我用廣東話譯一譯先。即使希特拉呢、這個就是、有計算的這些這暴力呢導致到猶太人的大屠殺呢，咁咧，佢哋猶太人都可以用一個方法咧去面對嘅。咁咧就係咧集體自愿地自愿犧牲。咁、有啲講法就話係即係集體係自殺去面對呢個問題啦。咁咧佢即係即使如此咧，佢覺得有一日咧呢、這個係可以即係成為一個即係感恩嘅一個節日啊，因為咧可以由呢、這個。即係成個種族咧，係喺一個暴君嘅手上面咧拯救出嚟。對於咧所有相信神或者係怕神嘅人咧，死亡唔係一個恐懼。咁咧，德國嘅猶太人咧可以奉行佢嗰套嘅公民抗命。咁咧嗰個。出嚟那個效果咧，甚至會好過喺南非嘅印度人咁樣。咁點解又即係南非嘅印度人咧？呢、這個下一節我哋講，因為印度即係今年第一個公民抗命嘅 的實踐呢，就不在印度，在南非的樣。好啦，咁你聽到呢番說話呢， 你可唔可以想像下猶太人點去睇呢個問題呢？ 嗱，如果今時今日猶太人佢始終就係、是、即係覺得呢一場係 大屠殺， 係啦，一樣大屠殺 Holocaust、啊、而且佢用嗰個字唔係我哋中文講嘅大屠殺咁簡單，嗰、那個 Holocaust 呢個就係只係用喺嗰個咁嘅事件入面。 即係你講緊就係呢種即係被種族滅絕、啊嗯、基本上就係到今時今日你講得就係、是。即系你唔可以乱咁掂嘅，就系话你讲多少少任何理由，即系犹太应该去，应该要去起身，一定会去遭到极大嘅反驳啦。就系话基本上呢样嘢啊，犹太人应该系要反击嘅，甚至乎系成件事，即系德国系要道歉嘅等等。咁、而且到今时今日嚟讲，一掂呢个问题就话基本上得一种论述嘅咧，就系犹太人所标榜嗰种论述。咁、当然啦，即系你话今时今日嚟讲，佢都好大程度符合咗我哋呢一个咁嘅睇法，就系冇唔应该有任何种族灭绝。 系啊，吓、 但系就系话你要去处理呢个问题嘅时候，你一定要非常之即系小心，同埋去睇嘅资料要好详尽，从而令到你能够最捉到大部分嘅意见嘅时候，你先至。不会话招致到太多嘅即系攻击先 啦。系啊，咁攻击就无可避免噶啦，因为即系甘地咁出名咧，佢好多犹太嘅朋友噶嘛，系嘛？咁大家如果睇头先嗰段 trailer， 咁嗰个女记者系由呢个金斯泰波紧 Kenneth Bergen 饰演嘅女记者有得问：如果你即系要面对嗰个人系希特拉，咁你点？咁当其时佢戏入边嗰个都好实，即系佢讲得好清楚噶。佢係以眼還眼，係解決唔到問題噶嘛，係嘛？咁但係對於聽呢番説話，聽落喺猶太人嘅心目中，或者經歷過嗰個大屠殺嘅人心目中咧，就完全唔係嗰回事。即係你覺得，即係我諗，我估有啲人會覺得一種侮辱嚟添，甚至 因為起碼呢個就係話其實根據翻猶太人自己嘅信仰。以眼還眼是有根據的， 有聖經是有的， 是有的，尤其是舊約那裡是 有些根據的、即譬如他說他信的神、是會帶領他們爭戰然後勝利的、即這一樣東西是、即係佢哋嗰個價值唔係擺喺話係咪要暴力嗰度，係、你有冇神嗰個嘅旨意喺度。 咁呢個咧就甘地生前咁樣啊，因為佢個聲望咁高啦，咁提出嚟，咁甚至我覺得有陣時都我自己睇陣時我都懷疑係咪即係 taken out of context 咧，即係有冇斷章取義咧咁樣嚇。咁呢個問題其實都即係唔需要去再拗落去嚇。佢有咁嘅睇法啊，佢覺得呢套嘢係全世界都可以適用嘅嘛。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到咗後來啦，佢死咗之後咁樣，佢嘅後人或者佢嘅追隨者就喺美國，即係有一間學院，就叫做 M.K. Gandhi's Institute for Peace、甘地和平學校、或者甘地和平學院咁樣。咁嗰個負責人咧就係佢個孫嚟嘅。咁、那個事件就係前幾年咧，2008年度咧就發生一件就係、是、又談到今日。到今日我哋做節目嘅時候都仲喺度，即係 以色列人同佢周邊地方嘅衝突， 呢個加沙地帶或者咩嚇，嗰時講到就係佢個孫講到就係呢個暴力咧，可能係即係猶太人構成佢自己身份認同嘅一個元素嚟咁樣。咁呢、呢番話一出嘅時候，又係即係好似呢啲咁嘅。咁甘地個孫同甘地嗰個江湖地位就爭好遠啦。咁嗰件事我都 email 即係 email 俾咧，就係佢真係要辭職啦。佢講完呢件事啦，要辭職啦。 即係佢就係講話，你去成日去標榜自己受嘅苦難，其實你都係去鼓勵緊用一種暴力形式嚟去報復，甚至係證明你自己今日去報復呢樣嘢係啱。咁但係呢一句説話就唔掂啦， 就唔掂啦。咁就好似都係寫 blog 嘅嘢，都係即刻就。被群起而攻之咧，特別佢喺美國咁樣啊，咁就令到佢即刻要辭咗個佢喺呢個 M.K. Gandhi's Institute for Peace 呢間學院入邊嗰個職位咁樣啊。咁我想即係之所以好詳細去鋪陳呢段歷史嘅原因就係、想強調一樣嘅就係，如果你話你嗰個好似我哋上一集阿 Thoreau 索羅哥佢講嗰樣嘢，似乎即係。佢喺書入面咧，佢冇去將佢推而廣之，去到全世界適用。即係佢只係身體力行，我做呢樣嘢。咁一般嚟講，估計其實佢嗰個諗法就係、是，我呢樣嘢喺美國可以行得通。 或者在美國那邊應該做。咁甘地如果話呢樣嘢本身喺印度應該做，或者即係印度行得通咧，咁我諗要挑戰佢嗰、那個即係嘅論據咧，其實就唔係太強嘅。個原因因為佢印度佢真係做咗呢樣嘢。無論個結果如何，佢 demonstrate 佢證明俾睇，佢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對呢樣嘢係一個。好完全嘅信任，亦都有人跟佢做呢樣嘢。 而且我認為就係話，佢有人跟佢做呢樣嘢，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話，作為一個印度人，佢本身嗰個文化背景嗰個信任，係 啦 係 啦， 係有個佢哋共同嘅價值喺度、即係其實你話讀佛學嚇，甚至讀 印度教、教耆那教啦， 講嗰種不捨生嚇、捨生取義嗰種係、都有呢個價值喺度。即係譬如你講呢一個講佛祖釋迦牟尼，佢要去感召一個殺人狂魔。嗰、那個殺人狂魔可能要殺夠一千個人佢就可以練成啲唔知乜啦。咁係有一種咁樣嘅傳統嘅故事嚟去鼓勵一種價值，就係話你要去主動地去受苦嚟去感召呢一啲邪惡嘅人去改邪歸正咁樣。即係可以好多印度人本身去分享到呢套共同價值嚟去做即係呢樣嘢，做啲抗命。 佢行為上佢不一定去做返呢一個咁嘅標準出嚟。但佢起碼明你講乜嘢嘢。 係啦。 而且有一個好強嘅傳統呢啲嘢本身喺印度構成咗，即係大家嘅一個價值觀，共同嘅價值觀嚇。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個諗法係咪其他世界嘅不同嘅文化、不同嘅民族都有共同嘅價值觀咧？係嘛？就算有，如果你面對緊一個唔係相信呢套嘢嘅時候，咁會點樣咧？咁樣嚇， 大家即係擺嗰個前後，可能有已經有分別喺度。 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咧，即係我必須要承認一樣嘢，就係我當我讀《甘地傳》或者甘地嘅傳記或者佢嘅事蹟嘅時候咧，我係俾佢嘅做法感受到嘅。我覺得是一個很偉大的人格力量。 即係我可以大家想像一下，如果你自己就是那個那個殺手，你見到一班人去搶住嚟俾你去殺，俾你逐個去掠低嘅時候，你殺到第幾個？即係我諗，可能第零個、第一個都唔奇。即係如果俾樣我哋。 但係嗰個條件唔同啊嘛。咁陳志雲博士都問我一個問題啦。咁你在剛才戲裡面都看到其實是一場大屠殺的、就是英國佬在那裡殺了很多就是甘地 的支持者、你不要理他殺多少，總之那場是一個就是真槍實彈沒有警告之下打的、但問題就是當其時印度人和英國人在這個殖民地入邊嗰個人口嘅比例相差好遠。你琴日問我個問題就係點解，即係究竟英國佬點解唔好似德國佬咁樣咧？係 啦， 唔係，可能佢都想有諗過，不過發覺一樣嘢就係，咦？大家力量嘅對比差相差大遠。佢係講緊十萬或者即係以萬計去統治緊，以千萬計嘅人， 即係少數緊統治緊多數， 極少數，極少數。佢至多又話：哦，你即係我哋要揼你，我就揾其他印度人揼你，或者揾啲 Gurkha 揼你。因為如果講到就係真係即係英兵嘅數目就係同啲印度人打咧，根本就冇得打嘅。咁英國佬咧，其實喺呢個殖民統治方面，其實佢後邊有一個相當之理性嘅計算就係、個成本問題，同埋我要付出幾多代價，咁發覺印度呢單嘢都係搞唔掂嚇。 係咯，即係你再加上就係話，如果就算冇呢啲咁樣嘅公民抗命，當時英國已經計算過要喺呢個世界維持咁多殖民地，那個成本已經係好已經好難頂噶啦。 係啊， 你跟住你仲要俾多少少麻煩嚇，咁你計過之後嚇，咁即係其實有多多少少一個客觀嘅現實背景喺背後。 咁甘地都有咁計嘅，咁佢都睇一樣嘢，但係問題就係 唔暴力都搞掂你 啊，暴力都可以搞掂你嘛，但系呢个唔系讲紧话佢用呢一个策略去谂样，佢系成个系一个目的嚟嘅，即系佢觉得呢样嘢本身系要睇个目的去， 既是策略也是目的嘅，即系谂住佢认为 系。咁如果希特拉个喺欧洲嘅情况就唔同，因为犹太人嗰度系少数民族，要揼你要杀晒你啲人系做到呢样嘢，你反抗你自己本身。即係嗰個付出個代價係可能係滅族，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即係嗰個背景係完全唔相同啦。咁我覺得咧，即係我不斷要強調一樣嘢就係、是、甘地嗰個唔係喺的而且確一個崇高嘅理念嚟，但係如果你將呢個理念咧，要將佢係認為放喺每一個地球上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地方都做到咧，咁呢個係有一個高度嘅懷疑之餘。 仲有當地人係要付出嗰個代價，你要記住嘅、就正如今日，如果我哋喺香港，我哋要堅信甘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抗爭咧，那個代價係我哋付。 我諗好現實問題就係、是、你呢個世界上大家對呢種道德感召嗰種接受嘅程度。是个程度有差异，有些地方你很容易即感受到这种道德的力量，有些民族你是真的感你要花多些时间，我不是说一定不得、但可能你花个时间很长，跟住从而令到你自己都会付出的代价也都要很大。 是啊，咁返嚟讲的就是我哋不断去讲的就是究竟如果我哋今日要为香港的自身的利益，香港的真正的民主、由选举的提即、就是这个争取佢嗰个参选的权利，以至到废除功能组别。我哋一路問緊個問題就係，究竟我哋應該付出咩代價？我哋將會付出一個咩代價？咁呢個問題我哋唔喺呢個節目俾到答案，我哋希望大家都係諗一諗。咁我睇完再另外一條片翻嚟咧，我哋就去第二節。